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无论人是由神所创造，亦或是由动物所进化，人的本身都有它的价值。人的智慧和理性可以克服很多难题，亦都可以创造或者发现很多改变世界的法则。将这些法则应用在生活每一个角落，会不会令你感受到建筑意呢？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知识发展停滞的黑暗时期，基督教成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权威。但是由14世纪开始，意大利的城邦因为商业贸易而逐渐繁荣。随着佛罗伦斯、威尼斯等商业都市兴起，商人势力逐渐抬头，并且成为艺术活动的主要赞助人。这种社会条件之下，出现了一批好像布鲁内莱斯基、达文西、米高安哲罗等等的精英，他们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科学艺术皆精，崇尚人民主义，既反对迷信，又强调人类自身的能力。意大利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是那么欣赏带有明显北方色彩的哥德式建筑，反而通过考古发掘开始追忆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企图从古典建筑中寻找创作灵感。他们提倡研究古罗马文化，揭开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英因为发现了维特鲁维写于公元一世纪的手稿，得以重新认识古罗马建筑理论。他们重用古典柱式以及富有古罗马色彩的半圆形拱门，再在古罗马建筑的设计基础上渗入科学知识，利用几何学、透视法、比例和数学模数等方法，设计出例如是佛罗伦斯大教堂、穹顶等伟大建筑。 上集的建筑二咧，同大家讲过哥德式的建筑。哥德式的建筑咧，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嘅。咁但系咧，曾经有啲人咧就好唔中意哥德式建筑，话佢好粗暴啊。点解话佢好粗暴咧？就系佢因为为咗想个教堂咧越起越高咧，咁所以咧就用好多我哋上集讲过嘅一啲飞扶壁咧喺旁边撑起个教堂，撑起个教堂。咁呢啲咁嘅建筑嘅构思咧，咁就好似冇我哋以前话讲到罗马、希腊嗰啲咧，好着重几何。好着重数学啊，点样令到嗰个成个建筑有一个好靓嘅结构喺度？咁呢一啲所谓嘅粗暴嘅结构咧，令到有啲人都好唔中意佢。咁所以咧之后嘅建筑咧，咁就开始步入咗另外一个嘅时期啦。咁正值咧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文艺复兴嘅时期啊。咁文艺复兴咧，其实就唔单止正正系建筑个方面嘅，无论系喺科学啦、文学啦、绘画啦、音乐啦各方面咧，咁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那有很多人也都说文艺复兴这个的转变是划时代的。那我们今集就讲一下文艺复兴的建筑。我们一开始都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文艺复兴这样东西的呢？那个历史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文艺复兴大约是15、16世纪一个漫长的时段来的。在现在晚近的欧洲历史的研究者，大家会普遍认为就是文艺复兴的历史上的价值是被高估的。就是大家认为文艺复兴呢，第一就是它是局限在某一些很 少数嘅精英身上嘅，咁同埋佢嗰个范围都系一种即系所谓嘅高等文化嘅演变，咁但系整体人民普通人民嘅生活咧，同中世纪咧其实冇乜关键分别嘅。咁当然啦，咁我哋讲紧建筑风格嘅时候咧，就系都系啲讲紧呢啲即系有钱人先可以做到建筑啦，咁所以就影响好大。咁但系文艺复兴咧，系被越嚟越大家认为咧系一种后来啲人大家觉得啊被推高嘅一种归纳嘅结果嚟噶。第一，咁第二咧就要讲文艺复兴点嚟嘅咧，同十字军东征好关键嘅关系嘅。十字军东征咧前两集都有讨论过嘅，咁就关键咧就系话十字军东征嘅出发嘅点咧，好多咧都喺意大利北部嘅城市，譬如威尼斯啊，譬如米兰啊，呢啲城市咧其实系重要嘅中转站。咁而好多嘅军队咧都系打完之后翻去咧都系经意大利会来回嘅。咁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十字军东征咧直接导致到咧，尤其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咧，呢批嘅东征嘅十字军咧就冇打伊斯兰教徒嘅，就走咗去拜占庭咧就占领君士坦丁堡。占领完君士坦丁堡之后咧，亦都将好多嘅喺君士坦丁堡留低嘅已经喺西欧冇咗嘅好多嘅旧嘅书啦，譬如啲几何学嘅书啦、数学嘅书啦，种种唔同嘅东西带翻咗去意大利。咁呢啲嘅即系所谓成果咧，亦都导致到意大利咧对呢啲嘅旧嘅书嘅重新发现啦，亦都导致到咧对于一啲嘅艺术咧技术上一啲更新。第三咧就系话咧，因为呢啲咁嘅过程里边有啲技术，几个技术咧就大致诞生嘅。第一个咧就系商业嘅报纸诞生喺威尼斯，第二个咧就系银行业咧嘅蓬勃咧喺意大利北部咧开始好明显出现。咁亦都有啲类似近代股票嘅嘢咧喺意大利北部咧呈现。咁另外一个好出名嘅就系印刷术嘅部分咧，亦都喺意大利咧就慢慢越嚟越成功噶。咁喺呢啲咧亦都导致到有啲嘅人兴起嘅就系啲咩咧？系啲资产阶级。咁如果你听埋复兴咧，譬如听达文西嘅故事，好多时候都会后边咧有个家族嘅，就系米蒂奇家族。呢啲咁嘅家族咧就好明显咧，佢就系啲文艺复兴时期嘅建筑啦、绘画啦、艺术啦、音乐嘅资助者。佢哋乐意出钱咧去买呢啲艺术品同埋做呢啲艺术品，咁令到咧自己咧就变成咗一个好似好高级同埋高尚嘅人。咁呢啲嘅资助者咧，除咗系资助艺术家之外咧，仲资助宗教。咁我哋话米蒂奇家族咧，除咗系当即系米兰嘅重心嘅家族之外咧，佢嘅家庭嘅唔少嘅人咧，亦都系喺宗教教宗上面咧有地位。咁啊，曾经有米蒂奇家族成员咧做过天主教教宗。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即系当时嘅资产阶级嘅上升咧，系有迹可寻，系见得到。咁所以我哋话文艺复兴嘅起点嘅关键重点咧，其实同钱咧慢慢已经流向咗资产阶级有关系。咁呢啲资产阶级咧，尝试令自己提升嘅话咧，有边啲文化系正嘅咧？就当时嘅发现咧，就系哇，原来旧嘅希腊文化同埋罗马文化咧，系最能够令自己地位提升。 剛才你所讲的米蒂奇家族呢，有啲例子呢就係佢甚至喺佢赞助起出嚟嘅教堂入面呢摆埋自己家人嘅雕像喺入面。 神化 係啦。 君王化。 係咪神化嘅，不过佢係坐埋喺个教堂入面。 都已经係一种升格嚟喎，因为教堂我哋都係话主要都係攞嚟敬拜神㗎嘛。咁但係我哋话文艺复兴啲咩呢，就係、是、复兴返以前嘅一啲希腊啊罗马时期嘅一啲建筑嘅风格。咁我哋又点样喺呢一个时期入面搵返以前嘅一啲精要嘅嘢出嚟 呢？我諗当时呢即係呢班意大利嘅艺术家或者精英呢，佢哋好受到呢北边啊或者法国地区呢哥德式建筑嗰个流行呢、那个影响嘅。那个影响呢就唔系佢哋想去学啊，而系咧佢哋去反感啊，即系佢觉得咧，你哋明明系一啲蛮族嚟噶嘛，但系你哋嘅教堂啊，或者你哋嘅建筑形式咧，变成咁流行咧，于是咧佢哋即系心里边咧，其实都有个想反抗嘅意图嘅。咁喺当时咧，发现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咧，就系佢哋重新咧发现咗一本古籍啊。嗰本古籍咧就系即系维特鲁维咧喺一世纪时候咧所写嘅一本关于古罗马建筑理论嘅一本书，咁就失传咗好耐嘅，咁喺嗰段时间咧就揾翻出嚟， 重现人间啊， 系啦，重现人间啦，咁又藉住即系头先阿卓贤所讲咧，即系印刷技术嗰个改良咧，呢本书咧甚至咧即系可以系印刷出版啊，咁咧一个即系古籍嘅手稿咧就变成咗咧即系一个可以印刷出版嘅一本书就流行起嚟，咁因为呢本书咧就可以咧令到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嘅精英咧，去开始认识翻究竟所谓嘅古罗马建筑，甚至系再之前古希腊嘅建筑咧，究竟系点？ 之前呢几集咧，慢慢透视都越嚟越清晰嘅，就系话咧，我哋话喺当时咧，意大利更加多咧系属于地中海文化圈嘅一部分嚟嘅，佢嘅文化圈咧更加接近地中海文明一带嘅文明，即系话以前嘅罗马、希腊文明。 咁而咧法國啦，其實係更加近同德國啦、同英國啦依啲咁嘅地方咧，成為另外一個文化圈嘅文明。咁中間嘅淵源咧，我哋之前有幾集咧，分別喺唔同嘅時候咧都講過。咁所以點解話喺文藝復興嘅時候，意大利嘅尤其北意大利呢班人會認為哥德嘅文化唔應該帶咗入嚟意大利？佢用一種對抗嘅方式，自己尋求呢個文化背後，其實係有一種唔同文化圈嘅影響而出嚟嘅結果嚟嘅。即係佢哋嘅時間上咧，其實有重疊或者有交叉嘅地方。咁但係佢哋唔係完全係一個先一個後咁簡單，咁而係佢哋之間有一種文化上想爭雄，或者話法國越嚟越強大，大家嘗試同佢對抗嘅一種形式。 咁關於呢個文化上面嘅對抗性啦，同埋建築風格上面嘅發展咧，我哋可以留翻下一節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文艺复兴时期嘅建筑嘅。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去我哋嘅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入面揾翻建筑二。咁我哋喺呢一集咧，亦都上载咗一啲嘅文艺复兴建筑时候嘅特色嘅相片，咁俾大家咧一边听一边去睇嘅。咁究竟我哋依家去睇翻有冇边啲著名嘅文艺复兴嘅建筑，我哋可以睇得到嘅咧？ 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文艺复兴时期嘅建筑咧，好多咧都会集中喺咧头先讲嘅意大利北部嘅地區嘅，譬如佛羅倫斯咯。例如在佛羅倫斯裏面呢，我們有一個孤兒院啦，或者是佛羅倫斯最出名的大教堂啦，同埋呢即係一啲住宅嘅建築呢，都會係呢個文藝復興時期起嘅建築物嚟嘅。 咁而文藝復興嘅建築物同哥德式嘅建築物嘅分別又係點呢？我哋頭先講緊法國同意大利之間有個文化上面嘅爭雄嘅局面喎。咁喺建築方面，我哋又點樣去睇得到兩者嘅分別 呢？其實呢個對抗性呢，導致呢當時文藝復興時期嘅藝術家呢，好特意呢專登咧就想唔做咧哥德式建築嘅一啲流行嘅元素， 你做我就唔做啦。 係啦，嗱，譬如乜嘢咧？哥德式咧，佢有一個好大嘅技術嘅改良咧，就係將羅馬式嘅半圓形拱門咧改為一個尖頂嘅拱門嘅。咁、但係咧，羅馬人咧就唔中意啦，佢就堅持咧就用翻半圓形嘅拱門，即係重新咧用翻一個半圓形嘅拱門啦。第二咧就係咧。哥德式建築嘅非扶壁咧，甚至乎咧係即係唔能夠咧喺即係當時嘅羅馬嘅建築嗰度咧見到嘅，佢哋係好特意咧唔想用非扶壁，係呢一個咁強烈嘅哥德式嘅元素嘅。第三咧就係咧佢哋就睇翻咧以前古羅馬嘅建築咧，佢哋都發覺除咗半圓形拱門之外咧，柱式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建築元素嚟嘅，因為古羅馬嘅建築咧係參考咗古希臘嘅建築，佢哋都跟隨住一個三個我哋喺之前幾集介紹過嘅三個即係柱式嘅，咁所以柱式重新咧喺呢个地方嘅建筑物里边咧，再睇得翻啦。 同呢个可以延伸落去嘅咧，就系我哋话点解北意大利，譬如佛罗伦斯啊、热那啊、威尼斯啊、米兰呢啲地方成为关键嘅位置咧，其实同嗰个南边嘅意大利咧更加越嚟越残破有关系。其实当时嘅教廷咧，就算罗马市中心咧，都系非常之残破，系不适合再系留喺嗰度居住或者系做一个教廷嘅位置。咁所以其实当时嘅有一段都一段100年以上嘅时间咧，天主教教廷系搬咗去法国嘅阿维隆，阿维隆即系南法薰衣草 普罗 旺斯一带嘅一个小市镇啦，而家城镇啦。咁其实如果去旅行都系常见。咁但系嗰度咧，其实就系曾经嘅教廷嘅一个位置。咁你可以见到北意大利就系其实就接南法嘅。其实嗰个范围咧就系当时一个文化重心嘅地方。咁以嗰个文化重心嚟讲咧，北边嗰啲咧简直系唔入流，即系直情系唔应该摆上眼。 咁头先卡文讲咧，嗱，我哋如果唔用哥德式嘅非扶壁啦，咁我哋用翻一啲古希臘或者係古羅馬嘅一啲建築嘅風格當中啊。精要喺邊度咧？ 嗱，佢哋考慮翻咧以前古羅馬建築嘅一啲嘅理論嘅，特別係頭先所講啊，當佢哋發掘咗維特魯維嗰本書之後咧，佢哋咧就發現維特魯維嗰本書有一個好重要嘅題材咧，就係關於咧比例嘅。嗱，嗰個比例咧就同我哋之前所講嗰個黃金比例咧就有啲唔同嘅。嗰個比例咧就係話咧， 維特魯維認為咧，人咧如果係上帝所造咧，咁人體嘅比例就應該係最靚啦、 最完美啦。 所以我哋喺睇文藝復興嘅作品裏面咧，我哋成日見到咧有個圖樣咧，就係話有個人係、好似擘開手喺一個圓形嘅當中啊。咁我哋叫做即係維特魯維圖像啦。咁呢個圖像咧，其實咧就係參考翻佢嗰本書嘅。咁啊係由達芬奇咧之後咧即係畫出嚟嘅。咁佢個圖像係代表咗乜嘢咧？其實代表咗兩樣好緊要嘅嘢。第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話咧人體個比例咧，局部同埋全體咧係一個關係嘅。譬如而家咧，我哋成日話哇，有啲人好靚啊，係因為佢有個比例咧，就係話，譬如我哋成日講九頭身，你個頭你同你個身係有個倍數嘅比例嘅。咁、當然九咧其實係一個誇張咗啦，即係大部分人其實去唔到九九呢樣啦。咁但係佢係反映咗咧，就係話我哋個人體咧係有一個比例喺度嘅。我哋個頭、我哋個身、我哋嘅腳、我哋嘅手，其實嗰個長度咧，如果要靚咧，其實係一啲倍數嘅比例嚟嘅。因為呢個咁樣嘅概念咧，之後咧就應用咗喺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嗰度。佢哋覺得細部即係、一個小嘅部分，同一個整體咧係一個倍數嘅比例嚟嘅，唔係一個隨意嘅數目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喺之後咧就成為咗一種叫模數，即係一個 module 嘅一個概念。第二樣咧就係你見到咧，即係個維特魯維個圖像咧，就將個人咧擺咗一個方形同埋一個圓形當中。就係佢哋覺得咧，人體咧其實同幾何咧係有一啲嘅關係喺度嘅。咁以至咧之後嘅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物咧，好多時都係參考咗幾何呢樣嘢嘅。咁呢兩個咧係佢哋睇古籍裏邊咧，去揾翻以前古羅馬時期嘅一啲嘅建築嘅理論嘅時候咧，佢哋重新用翻呢兩個好重要嘅概念。 咁再挖深啲入去去問一問啦，實際上啦，喺應用上面啦，我哋話比例好重要啦，幾何好重要啦，咁點樣擺喺建築上面可以見得到呢？ 嗱，我舉一個例子啦，就譬如係喺佛羅倫斯嘅一個孤兒院啦，布魯內萊斯基所設計嘅一個孤兒院。嗱，呢個孤兒院咧本身咧個設計就好簡單嘅，即係有一個柱廊嘅。咁但係咧喺個柱廊嘅設計嗰度咧，佢就唔係好普通嘅，即係就咁用條柱咁啊整個建築物，而係咧佢用翻咧古羅馬時期嗰啲半圓形嘅拱門去做呢個柱廊嘅。佢個數學概念點樣用喺呢度咧？就係嗰個半圓形嘅拱門，佢有一個嘅闊度，即係一個直徑嘅。而嗰個柱嘅高度咧，就係等同於個直徑。咁所以咧，我哋喺個即係立面嗰度睇咧，就會見到其實佢個柱廊咧，其實就好似一個半圓形加落一個正方形嗰度。嗱，咁佢就規限咗嗰個拱門嗰個直徑咧，就規限咗拱門嗰個柱廊個高度。當時文藝復興嘅建築師咧就好熱衷於咧呢啲咁樣嘅比例上面嘅一啲嘅數學上面嘅概念咧，用喺佢哋建築嘅當中。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講咧，就可能可以幫到大家去諗嘅。第一個咧就係文藝復興咧好重視嘅就係人嘅發現，人嘅發現咧除咗人嘅價值發現之外咧，同埋人嘅身體咧，亦都重新咧成為大家好重視嘅地方。所以今日咧聽起上嚟，你可能唔理解點解嗰啲人嘅比例喺建築上面嘅彰顯咧，點解係咁喺文藝復興建築咁關鍵？因為你表面睇唔出。你一定要通过一啲嘅计算，一啲嘅思考，先感觉到佢哋嗰啲嘢咧系几咁重视，同埋嗰啲嘅人嘅比例咧，其实今日讲咧都唔自然嘅，因为嗰啲比例太完美。咁佢哋嗰啲嘅比例咧，更加多喺边度见到咧？就系、是、更加多喺罗马或者希腊时期嘅雕塑里边，或者雕像里边咧，系会见得到呢一种咁完美嘅黄金比例。咁所以你可以谂下，成个文艺复兴嘅巨大嘅风潮里边咧，而且意大利有好多可以揾得翻嘅古罗马嘅文化资源，即系嗰啲旧嘅遗址。可以見得到嗰啲雕塑，咁所以佢哋通過咁嘅方式去重新發現羅馬嘅文明嘅時候咧，佢就用咁嘅方式去重新揾翻唔同嘅呢啲嘅東西。仲有一點咧可以講，咁呢個咧可以借住繪畫裏邊一啲點數去講，就係話喺中世紀漫長嘅時候咧，我哋對於繪畫藝術咧基本上係透視啊，即係話透視法或者透視咧，基本上係完全被淡忘嘅。我哋話中世紀嘅繪畫裏邊咧，即係好彩嗰啲嘅蛋彩畫、濕壁畫咧，長期咧係完全忘記咗有透。事发呢样嘢，但系咧文艺复兴嘅时候咧，嗰批嘅画家，譬如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啊，呢啲嘅画家咧，其实重新咧将透视法咧摆翻喺佢嘅绘画入边，而嗰啲嘅透视法嘅展现咧，里边好多时咧都同画入边嘅建筑物系有关系嘅。咁所以整个画面上嘅开阔啊，嗰啲文艺复兴里边嘅画作对于建筑物嘅绘画啊，呢啲嘅整体嘅风潮，令到我哋讲文艺复兴嘅建筑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完全抽离，佢系成个整体文艺复兴嘅思潮嘅一个产物。咁所以我哋通过了解嘅透视啊，理解技术变迁嘅时候咧，就能够理解文艺复兴建筑嘅特色所 出 嚟。或者我都補充多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即係嗰個數學概念或者幾何啊，一啲比例概念咧，點樣用喺建築嗰個當中啊？嗱，我哋之前有講過咧，即係一個巴西利卡教堂咧，佢主要咧就係內部咧就分為三部分嘅，就係因為佢有啲柱廊咧係將個空間咧就分咗三部分，就中間咧有個高啲嘅中殿啦，一個好似好大嘅通道啦，側邊咧就有兩個即係細啲嘅側廊嘅。嗱，如果係文藝復興時期之前嘅建築咧，中間嗰個殿同埋側廊嗰個闊度咧，其實冇一個特別嘅關係嘅。咁但係咧，如果文藝復興嘅建築師咧，佢哋就會將佢咧變成一個模數，即係話咧，如果我個側廊係喺一個闊度嘅話咧，中間嗰個殿咧就可能係佢嘅兩倍啦、三倍啦，係一啲倍數咁樣嘅一個模數嘅。咁令到咧中間嗰個中殿同側廊咧係一個數學上嘅關聯。特別係咧，佢哋亦都會令到咧嗰個闊度啦，同埋嗰個柱嘅間距咧，亦都係做到譬如可能係相等啦。以至咧，其實喺個平面裏面咧，好似係每一條柱咧就規限咗一個正方形嘅空間，咁有一個幾何嘅概念喺度。咁好多時咧，即係文藝復興嘅建築師咧，就會運用呢啲咁嘅手法咧，去設計嗰個平面嘅。 咁更多關於幾何啊、比例啊，我哋一陣舉一啲例子出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嘅。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築二咧繼續同大家講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啊，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網站上面咧 ，rthk.hk， 咁喺節目嘅網站入面都可以睇到我哋上載嘅照片嘅。咁我哋亦都會舉一啲例子同大家咧繼續去講下文藝復興嘅建築。咁我哋頭先亦都有提到咧，文藝復興咧佢對於人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 要首先要講咧，就係當時教育力量依舊係強嘅，即係整體嗰個中世紀嘅整體情況咧就冇關鍵嘅改變。呢個係。但是呢在当时顶尖的知识分子或者科学家呢慢慢觉得、教会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就是说地理大发现一步一步地出现。就是说地理大发现当然稍后于文化复兴少少，但是地理大发现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好像有一批有一批的航海家带来了很多不同地方的资讯。说即是所谓创世纪啊圣经故事里面的故事呢慢慢不能够被这高级的知识分子完全信服。不过呢口里面依然是尊重神。但是里面很多疑点是可以出来。第一。第二就是说呢他们之前呢就是说所谓神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人呢只是一些神的复制物。你的生命或者死亡的中世纪是很廉价或者没有意义。死后的世界才是人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就是再生不重要，死后上天堂才是紧要。所以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即係冇意思嘅，咁但係而家慢慢唔同啦。世俗嘅你嘅有生之年嘅事工，你有生之年所做嘅努力咧，慢慢成為一個被尊重嘅一件事。人嘅身體，例如解剖學啦，呢個部分慢慢大家會重視人嘅身體其實係點，重新變成一個可以研究嘅部分。即係喺中世紀嘅時候，解剖身體本身咧，好容易會成為一個異端或者邪說，係被禁制。咁所以我哋話呢個對人嘅重新完整嘅發現咧，其實係文藝復興時期咧最大嘅價值所在。咁呢一個亦都反映咗喺我哋正話所講嘅，譬如啲幾何啊、建築啊、比例上面咧，係可以見得到。 咁而喺建築咧，咁我哋今次咧揀咗一個嘅建築物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嘅。咁就係咧位於佛羅倫斯嘅聖母百花大教堂啊。咁呢一個大教堂咧，如果大家去過或者見過一啲嘅相片咧，咁亦都見到佢係一個好宏偉嘅建築啦。離遠你就已經會望到佢，每次都一定會注目喺佢嘅身上噶啦。咁尤其是咧，佢一個大嘅拱頂咧，亦都係我哋話喺成個建築史上面咧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嚟嘅。 係啊，即係去到佛羅倫斯咧，你會見到咧，即係成個城市好似嗰啲建築物都係差唔多高嘅。就除咗呢個大教堂，即係佢係超越曬其他即係建築物嗰個高度嘅，特別係即係佢個最頂嗰個拱頂啦。咁拱頂咧，其實咧就係建築師咧布魯內萊斯基所做嘅。 咁呢位布魯內萊斯基咧揾一啲資料嘅時候，發現咧其實佢本身喺起呢一個嘅聖母百 百花大教堂嘅拱顶之前咧，其实佢系冇乜嘅建筑嘅经验嘅，但系讲紧呢个大教堂嘅拱顶咧，系一个大家都好着重要将佢起好嘅嘢。咁点解咁讲咧？就系话成个教堂嘅本身个建筑咧，好似起咗好耐噶啦，但系起完之后咧，个拱顶一直都起唔到，咁系一直研究咗好耐，究竟应该点样起呢个拱顶？咁最后就俾阿布鲁内莱斯基佢完成咗啦。咁背后个古仔都好似好曲折离奇 嘅，因为咧喺当时咧，其实咧就冇一个即系建筑师呢个职业嘅。当时嘅即系社会精英咧，佢哋就真系多才多艺，即系乜都识。佢哋既系科学家，又系即系艺术家，又系工程师。咁所以咧，虽然咧佢可能即系之前即系做过嘅作品唔系咁多，但系佢嘅知识咧就好广博嘅，亦都利用好多科学嘅知识咧去企图咧即系完成呢个即系拱顶嘅。其实呢位建筑师就真係执意摊啦，好似我哋即係上一集呢都讲过，就係话即係教堂嘅建筑咁长时间呢，其实换咗好多手嘅。到佢做嘅时候呢，其实呢成个主要嗰个建筑物呢都已经起好，就除咗个顶呢就未吸落去。咁但係呢就諗嘅都諗唔到方法呢点样可以起呢个顶。特别係呢以前呢前几任嘅建筑师呢做咗个底座呢係一个八角形嘅底座嚟嘅。咁点样喺个八角形嘅底座里面呢吸返个顶呢就成为一个好大嘅难题囉。 嗱呢个时候插一句说话，即係当时嘅知识分子呢，或者到后来我哋形容呢啲人呢有一个称号叫文艺复兴人 ,Renaissance Man。咁用呢个观念去讲呢，当时嗰个知识分子嗰种全面嘅，喺现代科学未细分之前嗰种所有嘢都知嘅一种知识分子。而呢啲嘅人点解咁犀利呢，就因为当时有钱人会视啲人呢就是真正有用的人，即是他们愿意投资很大的钱去照顾养子这班人。所以为什么说达文西和米蒂尼家族会成为一时佳话，就是因为这些所谓满身铜臭的资本家其实是非常热爱养主批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发挥到他所长，而他结果就可以成为城市和城市之间背后其实就是家族和家族之间竞争的一个关键人物。 同埋当时呢这个时期意大利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城市都在竞争着。即是除了佛罗伦斯这个地方，佢旁边譬如系石耶纳啊，譬如系比萨啊等等唔同嘅一啲城市咧，都喺度有一啲即系内里有一啲竞争嘅，总系觉得我要好过你，或者喺呢个时期我建筑上面我一定要起到一样嘢系叻过晒你哋嘅。咁所以呢一个拱顶究竟点样起，起成点，几时起好咧，都系一种即系成个佛罗伦斯甚至系当时意大利人咧会好着重嘅一件事嚟。咁究竟佢点样起呢一个圣母白花大教堂嘅穹顶呢，一个八角形嘅底点样去将睇落嗰一个圆顶吸上去呢？ 其实佢起之前呢佢有参考过呢即係罗马万神殿嗰个建筑，因为万神殿呢都有一个好大嘅圆顶，嗰个圆顶呢甚至比呢个呢拱顶呢更加大嘅。咁所以佢就知道其实呢个科技上系做得到嘅，首先第一样嘢。咁但係佢呢就唔想学万神殿呢咁用呢个混凝土去起，因为呢如果我哋用混凝土去起嘅话呢，入面嘅空间就会好黑嘅，因为我哋就唔能够喺上面呢开任何嘅窗。所以佢就第一件事呢佢就决定呢希望呢系用砖呢去起呢个拱顶嘅。其实呢佢又反而呢就有参考到呢哥德式建筑喎。佢就知道呢哥德式建筑嘅结构呢其中一个重点呢就係话一个尖啲嘅拱呢係稳阵过一个半圆形嘅拱嘅。咁所以呢佢就第一件事呢就将个穹顶呢有一个半圆形呢拉长返少少。所以你见到呢而家个穹顶嗰个比例呢其实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完美嘅半圆形嘅。而亦都系因为呢个大教堂开始呢以后嘅教堂呢其实都唔再用半圆形嘅穹顶嘅。系都系好似即系呢个教堂咁呢系拉长咗少少，咁就稳阵一啲。第二呢就是他学了哥德式建筑呢用了很多啲啲肋骨的天花，就是先在个八角形那里每一个点在每个交点呢都起一条好像肋骨那样，用这个肋骨呢成为一个主结构先。而且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呢，就是说我将这个即是穹顶呢其实我是做了一个双层的穹顶的，就是说呢 内一层 内一层外一层，就用这些肋骨呢连埋他们一起。现在呢那个中间的空间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时候呢行那条楼梯呢其实就是中间的空间。当你起了两个即是穹顶，一个吸住一个，就好像两个蛋壳，一个吸住一个，中间用这些肋骨连埋呢就成件东西就可以即是结实了很多。 其实你可以想想就是你可以跟风格争拗，但你不可以跟技术争拗。那些技术是有效呢你很难不去使用，就算你想尝试做其他不同的东西。 但係佢啲嘅技術或者數學咧，喺當時其實係一個世界共通嘅一個進步嚟。 嗱，同埋喺一個咁大型嘅一個穹頂咧，我哋都好相信咧，當時佢係有依賴到一啲嘅機械去幫助嘅，甚至係佢自己可能係設計埋嗰個機械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即係起完咗之後咧，佢就真係燒毀曬一切嘅記錄啊，就冇留到落嚟。咁實際上佢用一啲乜嘢嘅工具去幫助佢起到呢個穹頂咧？到而家我哋都係唔知嘅。 揾啲資料嘅時候就見有一啲用牛隻去推動嘅一啲輪咧，去幫佢將一啲磚啊或者所需要嘅一啲建築材料咧，去吊到去嗰個高度嗰度去起嘅。因為我哋頭先都講到啦，本身嗰個建築物已經起好咗啦。咁我哋點樣去上面再起個頂咧？我哋好難話喺個地面起好曬，跟住成個搬上去，好似我哋戴帽咁樣吸上去噶嘛。咁所以佢係喺本身嗰個建築物嗰個頂嗰度再去慢慢起上去。咁咁多材料咧，依家我哋嘅工程嘅科技就話做得到嘅。咁當時佢用啲咩嘅材料或者用啲咩嘅器材去幫佢手咧？咁就係佢有一啲唔知係咪佢自己發明嘅一啲或者佢改良嘅一啲升重嘅一啲工具咧，去幫佢將一啲物料由地下度升上去。但係我哋又話我哋喺起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將嗰幾邊嘅牆，我哋話八角形，慢慢去到個頂嗰度可以有一個完美嘅交接，喺嗰個時候點樣去量度嗰個距離啊、嗰、那個角度啊，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喎。 好多時啲人都相信咧，其實佢可能用咗好多繩咧去幫助佢嘅，即係以致咧佢可以做到一個平滑嘅表面嘅，即係嗰個穹頂嘅內部咧可以做到一個平滑嘅表面，亦都即係可以規限咗咧，即係大家嗰個距離咧係均等嘅。咁好多時都會相信佢係用咗好多繩去幫助， 即係用啲繩去不斷咁量度住同樣嘅距離。或者同一個角度， 係啦係啦，因為咁大，即係橫跨一個咁大嘅空間咧，你就必須要有一啲即係規線去幫助你。咁好可能咧，佢係用咗好多繩去幫助自己。呢個穹頂咧，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咧，仍然係全世界咧最大嘅一個用磚砌嘅一個穹頂嚟嘅。雖然佢嗰個底座咧，即係佢個直徑咧，就冇呢個萬神殿嗰、那個穹頂嗰個直徑咁大，但係咧其實佢係高過即係萬神殿嗰個穹頂嘅。 咁呢個穹頂都一起就起咗16年先至起得好啦。咁我哋當然以依家嘅我哋所講建築嘅時間就好似好耐啦，咁但係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啦，可能當時嘅人嚟睇16年都係個唔算好長嘅時間去起好噶咯喎。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咁除咗聖母百花大教堂呢一個布魯內萊斯基所建造嘅穹頂之外咧，咁我哋所講文藝復興嘅建築咧就唔單止呢一樣，同時期咧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知識分子嘅建築師咧去設計唔同嘅建築物嘅。除咗係教堂之外咧，我哋話一啲世俗嘅建築啊，即係我哋一般人所住啊，或者我哋會去見到嘅啲建築物咧，咁呢個時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發展喺度。 係啊，因為咧頭先都講過，其實咧好多時助呢啲建築設計嘅財主咧，都係一啲商人嚟嘅，係當時係意大利。咁特別係咧，佢哋就資助咗好多呢啲文藝復興時期嘅精英咧，幫佢哋設計佢哋自己嘅住宅嘅。例如喺佛羅倫斯嘅老切拉宮啦，嗱雖然佢個名咧就叫一個宮啦，其實佢係一個住宅嚟嘅。佢嘅設計咧，其實就係建築師咧阿爾帕提咧幫老切拉呢個家族咧起佢自己嘅屋企嚟嘅。嗱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個係一個3層高，即係一個住宅嚟嘅。但如果我哋睇佢嘅外觀咧，你會發覺咧佢參考咗好多咧古罗马嘅建筑元素嚟嘅，特别系咧佢似乎咧建筑师咧就好想咧参考翻古罗马嘅斗兽场嗰个设计。我哋之前讲古罗马斗兽场嗰时啦，后咧曾经讲过佢嗰个外观咧有一个好重要嘅设计咧，就系话佢用晒3種唔同嘅柱式嘅。喺呢个老切拉宫里边咧，建筑师亦都用翻嗰3隻柱式，就跟翻斗兽场嘅。 即系底嗰层咧就系多纳克柱式，中间嗰层咧就系爱奥尼柱式，顶嗰层咧就系科林斯柱式。 系啦，佢就用翻晒即系3層嘅建筑物咧，就用翻晒呢个3個柱式，而且咧佢喺柱同柱中间咧又加翻晒嗰啲半圆形嘅罗马拱门嘅。咁所以咧喺个外 外观里面呢好似係将个罗马斗兽场呢压返平呢做返一个长方形嘅即係个住宅咁。所以呢啲呢亦都可以反映到文艺复兴时期嘅建筑师呢好想呢去参考返以前古罗马一啲即係出名嘅建筑物嘅。 咁而文艺复兴呢一种嘅建筑风格啦去到之后佢个发展落去会唔会有一啲嘅转变呢？ 下一集呢我哋就会讲呢个巴洛克建筑嘅，就係呢即係紧接住文艺复兴时期嘅一个建筑形式。呢、這个巴洛克建筑形式嘅产生呢同头先阿卓然所讲啊关于呢点解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嘅即係精英呢开始觉得人嗰能力呢其实好大嘅，特别係即係佢哋自己全部都多才多艺嘅，识好多嘢。人嗰能力好大嘅时候呢佢哋就开始去反问究竟呢即係教廷个权威喺边度嚟。所以当时就开始就有一个宗教嘅改革运动，而教廷当然就不想你改革啦，所以教廷当时想透过艺术和建筑去带给信徒一个新的感受，从而产生了这个巴洛克形式。所以巴洛克形式和文艺复兴其实有一个关系的，和文艺复兴主张的人民主义或者开始对教廷那个产生的疑问是有一个即是连接在这里的。 野合二的文艺复兴的终结就跟地理大发现发现到环绕非洲的航路地中海的重要性开始降低，同埋奥图曼帝国在近东的越来越强大，令到那段航路的再次终结有关系。所以意大利北部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的航线，自然这些家族都开始慢慢衰落。 我们下一集会跟大家讲巴洛克的建筑，这个时候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香港看看一些香港的建筑物先。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咁我哋咁多集嘅建築二呢都係同大家講一啲西方嘅建築啦，咁當然呢亦都會帶大家嚟到香港呢度呢講下啲香港嘅建築喎。咁但係點樣可以將兩者融為一體呢？今次呢我哋介紹呢幾個教堂嚟嘅，就真係非常之具有呢個中西合璧嘅特色呀，即係唔講你唔覺得佢係教堂㗎喎。咁我哋首先呢就帶大家去咗沙田先，咁睇呢個呢叫做沙田道峰山嘅教堂。如果你哋上到去我哋嘅網站 rthk.hk 嗰度咧，咁就見翻一啲相關嘅圖片咧，就會發覺，咦？呢個係教堂嚟嘅咩？你真係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喺度。沙田道峰山究竟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教堂出現嘅呢？嘉文， 沙田道峰山咧係一個用中式設計嘅一個基督教嘅建築群，佢唔單止有一個教堂嘅，其實係一個群組嚟嘅。咁咧呢個咧都關乎到咧當時咧傳教士嚟到香港或者嚟到國內嘅時候咧，好希望咧即係將基督教呢個外來西方嘅宗教咧比較咧多啲中國化，讓佢咧即係令到本地嘅人咧係比較容易接受的一个动作来的。 就是我们说很多时候在宗教上的成败得失，就是在外来宗教传去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呢，很视乎呢你怎样去适应那里的文化。有时候适应得太好太本土化呢就会变成另一个异端，或者会跟本身的宗教有割裂。但如果完全不去本土化不接受譬如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化的话呢，你又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传教。所以呢在就是不同的尤其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里面呢，很多次譬如明朝的时候到香港的时候有几次呢尝试在这些到摇摆。但是呢在建筑方面呢这个尝试呢起码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尝试。因为不会因为教堂中国化呢而被人叫异端。即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当他们发现到咦原来本土化的时候可以用一种中国风的方式做建筑而去做教堂的时候呢，那这些教堂呢就很容易就会可以吸引到附近的信众的支持。那如果你留意譬如大坑这些位置呢，其实都是以旧的华人的社区来的。那他在华人社区里面一个好像庙宇的天主教堂呢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其实呢即是看道峰山呢，他是1930年起号啦这个基督教的建筑群呢。其实呢当时20年代呢都有一些反基督教的运动的。咁所以呢即係喺当时嘅情况之下呢，可能就好似剛才我讲嘅，即係要本土化嗰个情况呢就可以舒缓呢啲即係反基督教嘅情绪。咁道峰山呢佢本身呢就係一个挪威嘅传教士呢，即係艾香德牧师呢所创办嘅。咁佢原本呢就係嚟到中国传教嘅，但係就喺30年呢就迁居嚟到香港。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就喺道峰山上面呢兴建呢啲嘅基督教嘅建筑群。 嗱，呢位傳教士咧有一個好有趣嘅背景嘅，就係咧佢喺國內傳教嘅時期咧，佢發覺咧佢自己咧就好想將基督教咧傳俾咧佛教徒或者係道教徒。咁以至咧，點解佢嚟到道峰山嘅時候咧，佢特意將佢哋嘅建築群咧起到中式嘅，因為佢就會覺得，如果你本身係佛教徒或者道教徒咧，你可能比較容易去接受一個中式嘅建築嘅。咁所以咧，即使道峰山咧，其實係佢請咗一個即係外國嘅建築師嘅，一個丹麥嘅建築師艾述華先生去起呢啲嘅建築群，但係咧仍然個模式咧都係用翻中國式嘅。 咁除咗道峰山之外咧，咁喺大坑咧，啱啱阿卓然都有提過，大坑呢個地方咧，亦都有一啲我哋話中西合璧嘅教堂嘅。咁呢一個咧，直情睇落去係一個廟嚟嘅，即係好似一個佛教或者一個我哋話道教嘅一啲廟宇咁樣嘅 中國式建築。 呢個聖瑪利亞堂又係點樣嘅歷史嘅咧？ 嗱，聖瑪利亞堂咧，其實就係香港聖公會其中一座嘅教堂嚟嘅。原先咧，即係聖公會喺嗰個地區咧，其實就係做好多社會服務咧，係即係照顧無依嘅婦女嘅，咁最後咧就決定喺嗰度咧，即係買一笪地咧，去起一個小教堂，希望咧棲身喺佢哋服務嘅婦女咧，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崇拜嘅地方啦。咁呢個教堂咧，其實咧就係由我哋本地嘅建築師咧去做嘅，就係建築師周耀連同埋李麗芝先生嘅事務所咧去做嘅。咁佢哋咧都係當時咧比較咧即係活躍嘅建築師嚟嘅。咁喺1937年咧，佢哋就即係用咗中國式咧去起呢個教堂。特別係咧，我哋一見到個教堂嘅外表咧，你就會發覺咧，佢好中國式嘅原因咧，就係佢先係咧有條大嘅樓梯，又有啲好中國式花紋嘅即係欄杆嘅，一啲我哋會喺啲故宮啊或者一啲古建築見到嘅欄杆。咁入到去就會見到一個用紅色柱啊、紅色磚嘅牆身啦，同埋一啲綠瓦造成嘅屋頂。咁成個外表咧都好似一個即係中國式嘅建築嘅。 嗰條樓梯根本上同黃大仙嗰度差唔多嘅啫，嗰、那個入口都係一模一樣咁啫。 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當時起嘅時候，1930年代咧，嗰個年代咧係好流行咧。我哋之前講東聯國院其實都提過，就係話咧用西方嘅技術去起中國式嘅房屋嘅。咁所以咧，其實你都會見到好多中國式嘅元素，譬如一啲好似斗拱啊、屋頂啊，都會起翻呢個教堂。不過佢哋都係用其實用混凝土做嘅，咁都係用翻一啲即係現代啲嘅技術去模仿翻中國嘅式樣咯。 咁而呢一個聖瑪利亞堂咧，就係位於銅鑼灣大坑道啦，咁大家又可以試下去下啦。咁而沙田嘅道峰山咧，就係位於沙田道峰山道啦，咁大家又可以去欣賞一下呢一兩種咁具中國特色嘅教堂啦。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覺。 今集嘅新觸覺咧，同大家講一位美國嘅建築師啊，咁呢一位咧，法蘭克蓋瑞啊，咁就係1928年出生嘅建築師啦。咁佢亦都喺1989年嘅時候咧，獲得普立茲建築獎嘅，咁亦都係一位普世知名嘅建築師啦。咁有好多佢嘅一啲個人嘅出色嘅建築嘅，我哋最熟悉嘅可能就係西班牙嘅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啦，又或者係我自己都去過嘅布拉格嘅一個 Dancing House， 幾特別嘅建築嚟㗎，你會見到。兩棟大廈其實可能是一棟大廈嚟嘅啫，咁佢會做咗咧，好似一個男嘅同一個女嘅喺度跳舞嘅樣子，咁睇落去咧就係十分之好具動感嘅。咁而我哋咧亦都見到咧，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咧又係另外一種嘅感覺俾到大家嘅。 嗱，其實咧，法蘭克蓋瑞咧，而家我哋好多都會覺得佢係個美國建築師啦。咁其實佢就係本身係加拿大人嚟嘅，不過佢就移咗民去美國好耐，咁啊長期咧都係喺加州嘅，咁所以佢好多嘅作品咧都係喺加州嘅裏邊，佢自己咧。亦都係喺加州裏面去學建築嘅，咁但係咧佢咧比起我哋之前講過嘅咁多建築師咧，有一個好大唔同咧，就係佢好遲咧先至成名嘅，佢幾乎咧即係去到50几岁咧，先至有比較出名嘅作品咧去誕生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少可見到嘅情況嘅。咁亦都有可能咧係關乎佢嘅建築嘅風格咧，非常之同其他人唔同啊。好似頭先你講過，即係 Dancing House 做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佢好似咧啲建築物好似係即係扭曲曬咁嘅，但係扭曲得嚟咧，我又覺得佢好似好幽默。我自己就覺得佢可能本身個人都係好幽默嘅一個人嚟。 Dancing House 就比較容易啲理解嘅，即係嗰種形象化，你會覺得啊好特別嘅。不過佢有好多建築物咧，好似即係好似揸住張紙揸巢咗咁樣嘅感覺。咁我哋平時睇啲建築物就係、譬如正面望去一個平面咁啊嘛，但係當一張紙揸巢咗，再攤翻開，甚至未攤開。 晒嘅时候，好多巢咗嘅纹喺度咧，咁佢将呢啲嘢咧就摆咗喺个建筑物入面去呈现出嚟，哇！嗰种感觉你都唔知觉得佢系靓定系唔靓，有啲人就会拣咗一啲评佢为好丑样嘅建筑物添。 我谂你呢个形容咧系非常之贴切啦，我自己都觉得佢真系好多嘅建筑物咧都好似一张纸咧揸巢咗，咁佢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咧就会令到咧嗰个建筑嘅造型咧真系好独特。而內部嘅空間咧，亦都好特別嘅，即係你就唔好淨係睇佢外邊，佢入邊嘅空間咧都好有趣嘅，因為佢個建築造型咁突出嘅關係。咁但係咧，其實咧佢係即係要做到咁樣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因為技術上咧其實係好難嘅。咁所以咧，即係阿蓋瑞咧都係比較咧早期咧係運用咧電腦去幫助佢設計嘅一個建築師，因為如果唔用電腦咧，都好難咧做到呢啲咁樣嘅造型出嚟嘅，一啲即係完全扭曲曬嘅造型出嚟嘅。第二咧就係咧佢咧即係一個好係佢自己標誌性嘅建築設計咧，就係佢好多時嘅建築物咧都係用咧鈣金屬去做呢個建築材料嘅，咁就嗰啲鈣金屬咧，最初咧就用嚟做即係太空船嘅，咁佢咧幾乎係最早嘅人咧係攞嚟做建築材料嘅，咁佢用鈣金屬嘅方法咧就係、是、好似將鈣金屬整成一塊塊好似瓦片咁，一塊搭一塊。嗱，睇佢嘅做法咧，就好似其實係好似一個魚鱗咁樣嘅，一塊鋪一塊咁咧，就形成咗咧，即係佢用一啲咁細小嘅鈣金屬片咧，就做成咩嘅即係弧度都得啊。咁所以佢嘅建築物咧，好似扭曲曬好多弧度，就係、是、靠呢啲咁嘅鈣金屬片去做。 其實佢一塊一塊細嘅咁樣鋪出嚟嘅 係嘛？係啦係啦。咁、哦、以至咧，即係你見到佢嘅建築物咧，好似閃閃生光嘅，因為太陽曬落去呢啲鈣金屬片嘅時候咧，就係、是、非常之獨特嘅一個效果。 即係我哋依家見到，譬如佢其中一個名作啦，《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咁我哋見到其實都好似係啱啱你嗰種好有金屬嘅感覺喺表面嗰度，其實都係用呢種鈣金屬去做出嚟。 係啦係啦，都係用呢啲鈣金屬片嘅。喺畢爾包博物館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好有趣或者好近代咧，即係好成功嘅一個例子。畢爾包咧其實就係西班牙咧一個比較即係開始沒落咗嘅城市，但係就係因為咧古根漢呢個咁大型嘅博物館咧，決定咧即係開一個分館喺呢個城市嗰度，而佢咧又揾咗蓋瑞做一個咧即係造型咁獨特嘅建築物，以至咧嗰個建築物起好之後咧，就即係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參觀，令到幾乎咧成個城市咧，好似咧即係因為呢個博物館咧，而多翻好多嘅遊客同埋多翻好多嘅收入。咁咧好多人都叫呢個叫畢爾包效應嘅，即係用翻咧呢件事咧去講，就話一座咧吸引人嘅建築物，一座獨特嘅建築物，甚至可以咁講話一座誇張嘅建築物咧，係會令到好多人咧想去參觀呢一個地方。 係，我唯一睇過蓋瑞嘅一個建築物咧，就係、是、巴黎嘅法國電影院啦，譯名。其實咧係一個電影資料館或者電影中心形狀嘅一個東西嚟嘅，就喺12和13區中間河岸嘅一個地方。咁出邊咧仲有條橋叫西蒙波娃橋，但係條橋當然唔係佢設計，咁但係館就係佢設計。咁有趣之處咧就係佢都係一種，如我哋所講咧，之前如果我哋追求對稱嘅話咧，佢就係真係核鬼突嘅一個建築，因為佢完全冇對稱可言嘅。咁但係咧佢就冇用鈣金屬嘅，全用磚嚟去做。咁但係有趣之處咧就係佢嗰個曲面咧係非常配合電影嗰個展場。大家知道戲院嗰個形狀咧，其實都係一啲扇形，咁就將個扇形咧擺咗喺建築物嘅外邊，咁所以亦都叫做咧，相對咧喺咁多建築物裏邊咧，即係佢利用到嗰個特殊嘅內籠嘅空間形式，咁就發揮到電影院嘅特色。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我覺得有意思嘅建築物嚟。 其實佢喺香港咧都有一座即係作品嘅，咁就喺司徒拔道咧有一個即係私人住宅咧，其實都係佢起嘅。咁如果大家即係行過見到半山咧，見到一座好似造型好奇怪啊，完全扭曲曬嘅一個住宅建築物咧，其實就係佢嘅作品嚟嘅。 建築咧，的確係一門集合多個學科知識嘅學問啦。對工藝技術、材料結構、設計美學種種嘅知識咧，可以話係缺一不可嘅。文藝復興時期嘅知識分子就將建築設計同數學、比例緊緊咁樣扣連埋一齊。不过崇尚理性的时代好快就被另外一种思潮掩盖了。下一集我们同大家睇一睇一颗 K 型的珍珠，它的名字叫做巴洛克。下星期再见。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